24美元，卖出1272.36美元。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嚟晴朗天气。此外，位于越南以南海域嘅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喺度形成之中。同时，位于菲律宾附近嘅另一个低压区正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晚同埋听日天晴，听朝早天气会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会再低2-3度，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嘅天晴同埋干燥，周末期间云量稍为增多。而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健康第一。 一個特別的檢查嗰個系統叫做格拉斯哥昏迷指數，係啦，簡稱叫 GCS。 點解成日都會沖涼嘅時候跌呢？因為伯伯咧就中意坐喺凳仔度，容易反啊！ 健康資訊守護大眾，精靈一點，沈達源、方健兒、程潔明、陳善陽、江卓兒、劉美娟，星期一至五下晝一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同步直播。 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一台合办 道路安全第一日， 有道路安全大师罗兰、郑子成、陈柏宇，仲有 JW 谷子乔、Super Moment 叶巧林、魏宇森， 加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各大节目主持人，齐齐宣扬道路安全信息。 11月1日下昼4点，黄大仙中心北馆隆重举行。 香港电台第一台，全台总动员，一定你。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食过街角一间甜品店的蛋糕之后，因为你觉得好好吃，所以你带了一件回家，让心爱的他也都品尝他的味道，看着他吃完之后满足的样子，你说你感到快乐，因为喜欢眼前这束玫瑰，所以你买了下来送给你喜欢的那个人，让他都感受到花的美丽和香气，看着他微笑的样子，你说你感到快乐。你这一个咁愿意同所爱嘅人分享你所拥有嘅美好，但系点解 你唔尝试扩大呢种嘅心境，因为你自己嘅日子过得好，所以你亦都希望所有嘅人嘅日子都过得好。睇住无条件被你帮助嘅人，佢哋喜悦嘅样子，你将会感受到一种无条件嘅快乐。 若我的心是个秋天，愿你知天边的你，仍像片风里落意，日夜和我。共去边共看，不管飘哪方。若我的心是个冬天，愿你知天边的你，仍像片飘雪落下，剩着迷茫。轻倚我，不管我在哪一方，何故你要走，留低我，花一生追忆你一个。前事已花了旧了，静望后又太清楚，何故既要走，留低我，怎么偏偏要经过。何故始终我都挂念你，就算你不想我，的心是个春天，愿你知天边的你，仍像片春雨落下，剩着微笑。共暖风降临，驱使枯干的再生。我的心是个暑天，愿你知天边的你，仍像个火烫烈日，挣着长吻。将灰暗，将黑暗，亦变做缤纷。何故你要走，留低我，花一生追忆你一个。何故前事已花了旧了，静望后又太清楚，何故既要走，留低我，怎么偏偏要经过。始终我都挂念你，就算你不想我。 因为我自己的日子可能过得好，所以都希望所有的人的日子都过得好。睇到你哋对我所播嘅音乐嘅认同，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嘅满足感同喜悦感。呢份就系呢十二年里边推动我做好音乐情人嘅原动力。 坐在半空中，摇人命的风，就快要把我吹。在那一头说你不爱我，我挂在风里。 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只求你一句爱我。往前是解脱，后退是自由，我应不应该回头？风吹动我双眼，我看不清楚，我平衡不了躲在我心里的苦。前是冷漠，后退是寂寞，干脆我坠落，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谁能同情我？ 初被佢吸引住，并唔系因为佢嘅音乐，而因为佢有型嘅外表。一把长头发企喺钢琴前，总系觉得佢好有型。后来慢慢搭真佢嘅音乐，先至俾佢嘅音乐才华吸引住。佢名字叫做李泉，刚听过佢嘅《走钢索的人》，之前仲有郭小林佢嘅《何故》。 我怀念有一年的夏天，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我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

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面对的仿佛多么渺茫，更加想这道墙围着我纵有热情难再开放，热爱的火光不应冷藏，放于冰山底下藏，难做到将真心让你一看，矛盾的冲击令我凄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而家邓志图报告新闻。政府就初中中史科课程修订咨询公众，课程大纲之中冇提及六七暴动同埋六四事件。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课程大纲好难巨细无遗咁样列出每一件事，一啲冇喺大纲提及嘅事件，老师一样可以教。佢又话，政府已经将三年课时列出嚟，系足够教授整个课程。课程某个项目内嘅深浅或者阔嘅程度，可以透过大家讨论决定。至于是课纲上面没有提及的事件，教师可以选择配合课程决定教授与否，需要自行考虑整体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审议内地刑法的修正案，以及将国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决议案。其中刑法修正案定明，违反国歌法最高可以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剥夺政治权利。人大法工委说，国歌是国家象征，有必要定出侮辱国歌的刑事责任。法工委又说，国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之后，香港应该及时完成本地立法，落实国歌法各项规定，确保法例切实执行。早前承认财务预算失误而要提前终止员工合约的邻舍辅导会，早上举行紧急员工大会，有190个员工出席。邻舍辅导会主席曾凡光在会后表示，总干事董子发和财务总监周家乐已经问责请辞。受影响的117个员工，至今有42个人未有工作安排，主要服务是没有受到影响，但有员工就要增加工作量。员工关注组有成员质疑管理层吸纳员工作调职安排时给予的薪酬标准不一。国际冰联对今年六月在成都举行的中国公开赛擅自退赛的三名国家队运动员马龙、许恩和范振东判处每人20,000美元罚款。中国乒乓球协会表示，尊重国际冰联的处罚，将认真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国家队思想作风建设。时任国家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在六月被罢免，马龙等三个运动员集体宣布退赛，以示不满国家体育总局。在财经方面，英国富时100指数报7495点，升了8点。道琼斯指数报23,364点，升了15点。纳斯达克指数报6,716点，升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575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日元113.45，瑞士法郎0.999，澳元0.765，加元1.29，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63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64。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271.96美元，卖出1,272.45美元。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同听日天晴，听朝早天气会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周末期间云量会稍为增多。而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用心聆听。 我真係親身經歷嘅，本來我想講啲家事俾人嘅， 我反而係覺得咧， 我就相當大嘅感受。 主持人，你係想講下咧？ 冇人提過，我想講講。 因為你嘅聲音就係我哋嘅力量。 想你知，心裡有些感覺。 自由風，自由風。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 梁女士你好， 周太你好，請講。 趙生你好， 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咁好天，出街仲着住件雨褛。 你睇啲冷气机系咁滴水，唔想滴湿，唯有咁啦。 发现大厦有冷气机滴水，可以搵管理处通知有关住户，尽快整翻好，或者打1823。任由冷气机滴水系违法噶，住户有责任定期搵师傅检查同维修屋企嘅冷气机。 大家自觉睇实自己部冷气机，咁就再冇滴水啦。 仿仿佛佛之间， 当我哋以为一切系理所当然，忽略就会慢慢咁变成一种习惯。当我哋以为自己已经付出咗好多，但系比起为我哋付出嘅嗰一个，一切仿佛都变得微不足道。 如习惯地去忍， 原来默默嘅付出先至系最珍贵。 音乐情人郑子成，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发生于此。 个夜晚为你孤孤单单，对月光许出一个愿，但愿能够让我改这故事，然后你同我。无尽的天空，知道它是我真正疯狂，红红烈火伤了心，怎算人生一个梦？ Remember在你旁边，倒流时间回到当初拖你手，那月光好似梦，梦里成风，你为我掌舵，红绿灯轮流照我的航行，无数的街灯知道它是我真正温柔，浓情与淡 嘅一场风吹走咗佢其中一场嘅演唱会。喺极有口碑嘅情况底下，唔单止佢失望，广大嘅留美军迷都大为失望，期望佢喺好快嘅将来可以同我哋再续未了缘。嚟到晚上9:41，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系 FM92.6-94.4，一至晚上9:00-10:00，都有音乐情人，都有我郑子成喺度陪住你。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啦。 从你走后，细雨不停，听着雨声，夜夜醒到天明，眼角流出无言的泪。是回忆在胸口头哭泣，痛过想过慢慢看清，外表平静是骗你骗自己，用微笑送你，还答应把祝福给你，忘了问谁收留我的心。当你为了我和他而犹豫，我不该只等待你做决定。如果任性，那么一次把你抱紧，也许不会失去你。 台正宵， 想着远方很爱你， 想你想得很孤寂， 一个人根本不该苦苦压抑，一点迟疑，一生的悲戚。 9:09个词，今晚有两个点唱。首先出现的有 Kitty 送给阿聪的几句话，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你展开生活新一章，天地如此辽阔，希望你趁风上扬，望得更远更真，不失本性，不忘本心。而其实这个世界都好小，讲不定几时我们又会碰面，最重要的是

仲有四分钟再去到晚上嘅十点钟，林奕康高山低谷。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摄氏嘅20度，新界中会再低两三度。而家天气干燥，最高升翻上摄氏嘅26度左右，将会吹和缓嘅东北风。而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去到周末期间，云量将会稍为增多。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摄氏22度。 让我找回